心智科学，人人都讲培训，唔通人人都识培训咩？从心理学角度分析，配合专家实战经验，企业大学堂陪你一起终身学习。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陈晴辉，企业培训总监赖以云。 Hello， 大家好，咁又到系逢星期六晏昼三点钟至四点钟嘅心智科学。咁今个礼拜咧，你见到我哋呢个班底，知道咧又到我哋嘅企业大学堂，就专讲咧喺企业里边嘅点样去学习啊，企业培训啊，咁呢一啲咁样嘅题目或者范畴嘅。 嗯， 先介绍下自己先。咁我叫阿 Mills 黄仲远，咁我就系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 Hi， 大家好，咁我是 Fiona， 咁就赖以云系啦，咁啊企业培训总监。 嗯 ，Hello， 我是 Chris Chang， 我姓陈嘅，系注册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 好，咁啊，今日我哋讲呢一个嘅题目咧，就同阿周星驰一套戏咧一句好似嘅， 系 我要初恋啊，即系 你先仲要初恋啊你， 系、 okay、 啦，但系今次咧我哋唔系， 我真系冇谂过， 我要正能量啊， 正能量， okay、 我要正能量， 嗯， 系啦，喂，其实阿 Fiona 点解我哋拣呢个题目咧，好唔正能量咩、啊、我哋？ 其實就我本身我自己覺得自己都幾正能量 的，太夠多都係要散出來， 多到要散開嚟 OPQ 嘅，都話我係係啦傾向正能量嗰邊嘅。但係咧就最近社會啦，大家都知道由舊年開始啦，咁、嗯、尤其是疫情嚟到啦，今年年初咁、嗯、一浪接一浪咁樣，咁好多企業可能即係有裁員啦，或者係一啲嘅。restructure 啊等等嘅情況出現啦，咁唔多唔少，大家情緒都有啲影響， 有影響，有可能影響到份工，從而啊影響到自己生活屋企啊嗰啲。 所以我見到好多行家咧做 training 啦，都而家好講一個主題嘅、 嗯 啊，就叫正向心理學、 嗯、 ，positive psychology。我相信大家都好熟噶啦，係咪啊？ 还好啦， 还好啦， 还好啦，随便 问 咯，即系好多普通朋友都会话咧，正向心理学系咪从正向方面去谂咧？凡事都正面正面积极积极咁谂咧？ 喂，其实我觉得呢个系超级大谬误咧，我觉得系应该一定要去同啲听众或观众咧去澄清翻，因为如果唔系咧，你知啦，即系有时候咧。我都愁到不得了啊！嗯、真係想喊曬啊！咁嗰只，跟住你走過嚟，得嘅喎，咩啊咩啊 ，can do， 係啦 ，can do 一條，跟住就話咩啊？答案總比問題多， 係啦係啦係啦， 類似呢啲咁樣咧，即 係打人咁， 係咯，仲講啊，即係你會係呢一個咁嘅情況，所以其實喺人哋咧，即係超級唔開心啦，或者點啊，你係唔應該狂講。正能量的东西的，如果不是你就真的被人 就一是正能量。 其实在心理学角度，如果遇到那些不是那么开心啊 distress 呢、嗯、很多时候都是聆听的，也都被那个、嗯、即是我们叫受助者又好，或者对方啦宣示那股情绪啦，等他那股情绪宣示出来啦，被受尊重啦，或者得到认同的时候呢，先开始跟他想方法。因為嗰一刻個情緒嚟嘅咧，其實你同佢講嗰啲答案總比問題多咧，其實係於事無補嘅。不過我想問一下兩位咧，其實咧你覺得心理學係讀啲咩噶啦，或者睇啲咩嘅咧？ 哇！你問到咧，真係我諗咧，我哋 嗰陣都 要翻六十幾集咁。 係啊，係啊，你覺得傳統心理學係睇啲咩噶啦？ 心理學咧就係發掘你一啲問題所在，係咪嗱？例如啦。嗱，雖然呢個唔係我哋嗰範啦，即係 clinical psychologist 嘅，即係關於個情緒啊咁嗰啲，但我哋都有少少涉及噶嘛。 係， 咁都係咁樣嘅。你有啲咩嘢嘅情緒問題，可能話翻你究竟以前啦、曾幾何時咧發生咗啲乜嘢而隱藏住 ，suppress 咗， 冇錯。 咁跟住咧就係挖翻啲負面出嚟。 Yeah. 其實 so far 嘅效果咧又唔係我哋想象中咁顯著。但係咧傳統以前就冇其他方法啊嘛，所以咧。可能我做十個 case， 咁我翻到五六個，咁都算叫做唔錯啦。但係咧有一啲咧就係可能佢會。即係越翻呢啲嘅情況咧，又未必越好。你又知道唔係個個都 handle 得最好咁。 係。 咁所以傳統某程度上心理學咧 係揾缺點。 我諗尤其是係即係你講嘅傳統，可能再 clarify 多少少啦。即係無論譬如我哋呢個 series 啦，佢哋另外嗰幾集咧，即係講緊嘅，譬如係一啲嘅輔導心理學啊，或者係一啲clinical 嗰邊啊，臨床心理學啊，又或者教育心理學咧，通常就會 focus on 我哋研究一下有啲咩問題啦咁。即係 even 係教育心理學，可能佢哋都會研究一下一啲即係啲聲啊，係啊嗰啲咁嘅問題啊咁。所以咧，好多時以前俾人人問你，你讀咩㗎？咁樣心理學啊，咁我冇心理變態㗎，即 係 大家都會有咁嘅錯覺， 係啦。你咪知道我諗乜㗎？跟住又唔係好想同你傾嘅，因為傳統心理學都係睇人背後嘅動機啦，跟住動機諗法，然之後點樣引申出嚟嘅行為啦。都係從你哋頭先所講咧，都係問題出發多嘅，即係個 illness 出發多嘅。不過咧，依個嗱依個諗法咧，其實大家一般對心理學咧都有個印象嘅，因為大家都諗到心理學可能即刻會諗到弗洛伊德，咁有張牀喺度啦，即係個 coach 喺度，然之後咧就用啲心理治療啦，諗翻你以前咧啲 free association 啦。不過咧喺 正向心理學係 啦，不過咧喺一百年之後，即係咧傳統心理學之後一百年咧，1998年。啊，跟住 出 咗個 人才， 就咁嘅人才啦，就係我哋三個，唔係就係咧 ，Martin Seligman 啊， 係 啊， 我哋都係人才，我哋唔係我哋唔係創造呢個正能量出嚟，係 啦， 個正向心理 學，我哋點樣推廣同埋推行呢個正能量咧？因為近依幾年啦，我諗由疫情到而家即係中美貿易對兩岸嘅關係各方面咧，個社會環境咧。都令到我覺得有啲窒息感嘅有陣時，公司有陣時又裁員啦、cut budget 啦，各方面咧對啲員工啦、企業啊都會有幾大影響嘅。咁所以我見到多咗 trainer 咧，係會 focus 講一啲正向心理。頭先提到1998年啦 ，Martin Seligman 佢覺得以往從一個 illness 角度咧，我哋會唔會諗下其實人咧有好多潛能㗎？會唔會從 healthless 嗰方面去諗咧？即係過去我哋諗人嘅問題多過，佢就覺得咧，我哋會唔會從人嘅強項咧出發，點樣提升我哋嘅生活同埋生命咧？咁啊開始引申正向心理學出嚟啦。咁呢個正向心理學咧，就除咗人咧個人方面啦，亦都帶到企業咧都幾大影響嘅。 都係嘅，同埋Martin Seligman 佢有個即係測有一個咁樣嘅 experiment。 係啊， 咁啊好快咁講啦，即係費事咁長篇啦。咩傳統就係我喺叫 Freudian chair 嗰度問下你有啲咩問題，咁佢嗰次不如我哋正向出發啊嘛，我哋就係揾下咧一啲 depression 嘅人，佢哋咧每叫佢哋每做一個 exercise， 每一日咧你不如就諗下三樣開心嘅事啊，或者一樣好值得感激嘅事啊，即係類似呢啲咁嘅情況，即係諗一啲正向嘅情況，咁令到佢哋慢慢有啲習慣，咦其實每一日。都有一啲好事發生啦，咁啊都有開心嘅情況啦。其實令到佢嗰個嘅 depression 嘅情況咧，係有好大好轉。 冇錯。 而呢一個 effect 咧，比起傳統嘅心理學咧，唔係差太遠，甚至乎當然佢有一啲 research 係好啲啦。咁呢個 research 有好有唔好啦，即係我諗喺心理學都成日關鍵噶啦。咁 that's why 咧就開始咧就揾呢一樣嘢。而呢一樣嘢咧，其實講真咧，都我覺得都幾厚咧。先至去到企業嘅，其實一路嗱，你喺翻，我覺得咧，佢先喺就係喺做psychological therapy 嘅情況之下會做啦。其實講真咧，傳統而家做緊 CBT， 都唔係特別多，佢只係用 positive psychology 可能係其中一個宣傳。即係唔係宣傳佢一個情況，即係話緩和嘅方法咯，就唔係一個治療方法啦。當然開始而家有多啲， 可能個 research 唔係咁夠咧，即係佢哋唔係好夠嗰啲證據。咁你知道其實我哋成日強調我哋係一門 science 啊嘛，一門科學 evidence base 係啦。咁佢哋始終都唔係咁進取嘅。咁而且咧就呢樣嘢係有啲虛嘅。講真，即係我同啲朋友講開咧，即係我自己都好中意呢個概念嘅。即係我成日覺得唔好下下。諗啲唔好嘅嘢係啦，咁我哋都可以諗下啲好嘅嘢。即係我幾年前睇嗰本書叫做咩 ？Now Discover Your Strength， 一時之間唔記得作者個名啦咁樣。即係佢自己都話啦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做 training， 即係好多時候咧，大家就係話啦補底啦，係咪啊？補底就你有啲咩唔好，你個企業有咩唔夠，你有咩唔識係啦。 唔係教你咯咁樣係咪啊？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其實training 嘅角度都可以有一樣嘢就係話啦，喂會唔會就係、即係類似啲 talent management 就係我 identify 你有啲咩嘅 talent， 然之後有一啲嘅 plan 去幫你去即係 further develop 咁樣。咁我覺得呢個概念其實慢慢都可以喺個企業度成型嘅。 係㗎，其實咧，如果我諗大部分如果聽眾觀眾，佢好可能其實喺企業咧，就未必完全咁直接感受到正向心理學嘅情況，因為你知道咧，即係我做 sales 嘅係就俾人哋逼數，係咪？即係追數，咁跟住可能其他又要交 budget 啊，又要睇住 budget 啊，而家又好緊張，究竟個生意會係點啊？咁其實佢哋少感受，但係其實咧，正向心理學喺我哋日常生活咧，其實已經好多應用緊。例如有一個，其實呢一個都慢慢已經喺企業，我覺得係最先喺企業落地嘅，就係、是、話 appreciation。是不是其實好耐好耐之前呢已經成日都話家長唔好成日鬧個仔讚下佢話俾佢聽佢得嘅有啲 appreciation 欣賞佢。其實呢一個角度呢某程度上其實就係正向心理學。以前就係話阿仔有啲乜嘢問題我哋要發掘出嚟跟住要改正佢令到佢更加好。跟住而家呢就係要話佢好處。跟住呢就嗰啲咩咩皮紋測試啊，乜鬼啊嗱，其實雖然嗰啲我哋未必完全都好多唔同測試，未必心理學上面好支持啦。但係咧，其實個動機咧都係想揾下啊，我個仔究竟乜嘢叻咧？其實就係 strength finder， 即係揾佢個強項。因為咧當中喺正向心理學裏面咧，揾強項啦、，happiness 啦、欣賞嘅一個態度啦，即係呢啲咧。全部都是正向心理學會發展的一些的方向嚟，所以在日常生活都會有。在機構咧，就我覺得最先落地的咧係 appreciative culture。我不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咧，即係呢一個係第最先嘅。 唔係，我好同意啊！因為頭先我哋都有傳統心理學就係醫療啦，咁有本書 MSV 啦，嗰啲書就去做 classification 啦。咁啊，喺正向心理學其實佢亦都有本咧 strength 嘅 classification， 就係講到24個強項啦。其實24個強項咧，我有仔仔啦，佢學校都用緊嘅。其實我見到好多機構咧，特別係細細個已經揾緊小朋友啲強項，同埋 develop 緊佢哋啲強項。咁啊，嚟到企業啦，咁啊，亦都有呢方面嘅問卷咧，就係、喺做招聘咧，都會揾呢個強項嘅。因為 Martin Seligman 咧，佢好強調一樣嘢咧，就係、我哋每個人咧有啲 signature 嘅 strength。即係有我哋有啲叫好標誌性天生出嚟已經有依方面嘅特質咁我哋咧點樣去更加發掘同埋善用我哋依24個強項當中、可能有我哋自己啲特質去發揮咧，咁所以咧就正正阿 Muse 頭先所講咧就係、我哋如果喺企業裏面點樣pitch 嗱，一來要知道啲同事佢有邊幾方面嘅強項啦，知道咗之後點樣去 pitch 佢 ，so that 咧佢就可以更加發揮佢個強項。因為每個同事十隻手指都有長短，咁究竟佢嘅強項喺邊度咧？點樣善用佢強項咧？依、這個喺企業咧個層面就好緊要啦。 我自己反而諗到咧，即係另一個比較落地少少咧，就係因為咧你話show appreciation 啦，咁其實都唔容易嘅，講真，即係講真，個個翻工唔鬧公司都算係咁噶啦，仲要話今日真係 鬧公司都鬧下 佢，係真係即係今日真係感恩啊！邊個幫我做咗個 Excel 喎？咁我真係多謝你啦，咁樣樣，咁唔容易嘅，即係你知道香港普遍大家都係比較嗰種 要效率啊嘛， 係啦，同埋比較即係 critical 啲嘅，即係好難，即係老細話唔鬧你就算賺咗嘅啦咁。咁但我另外一個層面都有諗嘅，但係嗰、那個show appreciation 嗰樣嘢我都想再探討一下嘅，咁即係點樣再落地多少少啦。咁另一樣嘢咧就其實好多公司都有做啲咩嗰啲叫咩 staff engagement 咧，係啦，或者咩 employee engagement 咧，嗰類型嘅嘢咧，其實係咪會多少少用一啲正向心理學咧？ 都會㗎，係啊！突然間我哋尤其是我哋下半句成日講方法嘅時候，我哋直情可以研究呢一樣，但係呢個係其中一個途徑，公司會去做嘅。所以你會睇到咧，其實從公司嘅範疇，例如我哋頭先講話 appreciative culture 啦。话揾佢个 strength 啦，或者系 engagement 嗰啲就系其实 create 嘅 happiness 啦，好多时候都会系咁。 其實某程度上咧，佢都係當係一個氛圍嘅構成嘅構造嚟嘅。所以啊，某程度上咧，點解我覺得喺而家暫時喺心理學嘅範疇裏邊咧，正向心理學冇被認為係一個好正式嘅 intervention 咧，係就係因為咧，其實因為你知咧，心理學就係從 therapy 嗰邊開始構成先噶嘛，所以佢DCP 咧都會覺得佢未必係一個要嚟做 therapy 嘅方法，而係做一個咁樣嘅心態氛圍。做人方向，即系佢变咗系呢一个咁嘅情况，咁所以就而家机构都系向紧呢个情况去发展咯。 嗱，我唔排除可能普罗大众咧，包括有阵时候我哋对 process psychology 个理解认识咧，可能都会觉得有少少我叫虚都唔定嘅，因为佢咧就系讲紧 science of happiness， 即系其实咧就系、是。因為科學學科就去 study 人點樣開心，因為開心呢樣嘢咧，有陣時俾人覺得好虛無喎，我都唔開心，我點樣開心咧？咁因為 Martin Seligman 佢講到咧，我哋人生咧就係要揾出我哋強項咧，做到我哋所強嘅嘢，所以先得心應手，先可以咧更加發揮到我自己，我咪過一個好開心嘅生命咯。咁佢又話生命當中咧，原來有三個層次，即係個 pleasant life 啦。即係話一個愉悅嘅生命咧，愉悅就係我做我中意做嘅嘢，咪 pleasant 咯。呢個係講緊個情感上嘅。咁跟住咧就係我 good life 啦，即係我點樣運用到個強項，可以善用得到咧，我就覺得我好開心啦，可以更加好嘅發展啦。咁去到最高嘅 level 咧，就係個 meaningful， 甚至可以講到一個 flourished life 嘅，即係豐盛嘅生命嘅。就係、是、做一樣嘢，我追求咗一個目標，唔係淨係單單為咗自己，而係我甚至幫到人，我幫到嘅社區，或者幫到呢個機構啦，幫到嘅團隊啦。咁就係我哋點樣善用我強項，揾到目標，從而我更加可以發揮。咁佢講緊咧，依三個生命咧，就係、是、追求一個終極快樂人生。咁所以就係話咧，我哋其實 study 緊咧，就係點樣令到我哋開心。咁但係你要開心咧，其實有陣時候有點而虛虛地都唔明。 所以我哋 都仲係覺得好虛。 實際啲嘅情況咧，你見阿 Fiona 已經立曬弓箭啊，立曬劍要同人哋去分享俾人哋睇。 係啦， 嗱，應該咧大家都好清楚睇到啦，係咪？嗱，明明好清楚睇到噶啦，大家都。 你至少我有嘢俾出嚟，大家 都喺度準備啊， 係會清楚睇到嘅。咁不如我哋都講一講。究竟裏面happiness 或者我哋叫正向心理學，係點樣幫到喺工作上邊啦？ 因為我都好怕咧，即係做啲嘢俾人話係好虛啊，或者即係點啊？即係頭先譬如聽完阿 Chris 講咧，即係其實係都幾 high 生定嘅，但係亦都有啲係即係好 abstract 咯。咁點樣落實或者點樣係即係幫到企業咧？咁我自己都做咗啲 research 嘅，即係都睇到有啲 figures 嘅，或者兩位拍檔幫我讀一下啦。因為其實我負責揸 嘅 啫， 我唔係負責揸嘅。我諗你攞曬出嚟，仲唔係我講？即係咁嗰只 嗱，我交你熟嘅，因為都講翻 Martin Seligman 啦。嗱 ，Martin Seligman 佢就係心理學正向心理學之父啦。佢又做咗好多 study。頭先阿 Mills 都講過，佢其實由 depression 開始嘅。就發現一個概念就叫 learned helpless 啊，即係 learned helpless 嘅意思就係話，習 得性無助。 係啦，就點解無助呢？原來無助係學翻嚟嘅，因為佢發覺咧，我做乜都唔可以改變結果嘅時候咧，佢咪學咗呢個無助感咯。 即係有啲似而家啲香港人咁。 係啦，做乜都發覺我改變唔到結果嘅，我就開始好無助啦、無奈啦。咁啊，有 depression 出現啦。咁但係 Martin Seligman 咧，佢就行多一步，佢 reverse 咁諗，佢調翻轉諗。既然一嘢係 learn 到翻嚟啊，咁我哋可唔可以 learn 啲 help 到自己嘅嘢咧？咁其中一個研究啦，多謝阿 Fiona 啦，佢就講到一樣嘢咧，就係佢研究啲 sales 啊，即係銷售員啊，就發現咧，如果佢哋嗰個樂觀感強啦，或者一個叫做正向心理強啦，特別係喺樂觀感強嗰方面咧。佢哋嘅銷售數字咧係會提升嘅。頭先啱啱 show 出嚟個數字有3% 嘅增長咧，佢就專係 study 咧啲銷售員嚇。咁啊，佢哋抱持一個咩心態？如果佢樂觀感強啲咧，呢個嘢都好自然嘅。有陣時我哋又中見到啲同事，特別係 agents 即係賣保險嘅同事，佢你見到佢好積極、好 purposeful、好樂觀嘅。呢、這個客唔得，咪第二個咯。我都曾經遇著一個咁嘅同事嘅，稍後學都可以同大家咁樣分享嘅。咁佢就好積極，無論就算佢可能之前嗰幾單生意係做唔到，但唔緊要 ，it's over， 佢就會覺得唔係長此落去嘅， 短暫嘅啫，嚇係依個係咁啫，下一個唔會咁嘅，咁佢就會更加積極。咁呢個咧就係講緊咧，佢點樣運用一個 optimism 咧，去達至佢自己嘅表現提升啦。嚇、嗯，咁、呢個正正係正向心理學運用嘅其中一個方法。 係啊，嗱呢度咧仲有好多嘅 effect 可以睇到。其實觀眾聽眾就可以喺其實 Facebook 嗰度咧就有幅圖咧就會俾大家睇到嘅。係、你會見到咧，其實喺個箭嘴嗰度咧，中間有個虛線嘅。虛線即係下邊咧係一啲唔好嘅嘢。原來正向心理學咧喺工作上面可以改善啲唔好嘅嘢嘅，例如邊咧乜嘢咧？turnover 即係話辭職啦，51%即係少咗51%嘅辭職嘅一個 ratio 啦。咁咧 sick leave 咧都會少啲，6%喎，即係射波都少啲喎，係啦。咁跟住咧 burnout 咁啊，即係做到真係完全殘曬咁嗰只啦，係125%，即係可以係提升翻呢幾樣嘢。嗱，我哋先講呢幾樣嘢先啦。其實咧，呢幾樣嘢都能夠想像到，係咪嗱？如果佢真係開心咗，而你又用緊我個強項，咁呢個正正就係其實肯定我會比較中意做嗰樣嘢咧，因為 motivated 嘛，用緊個強項睇到個結果，咁我當然就係 sick leave 都會少啲啦，係啦，咁我公司發揮到我呢一度，咁我會留低喺度會多啲啦。先唔好講做法先，但係你能夠想像到有呢一個咁嘅情況，同埋我覺得咧，佢唔係唔 burn out， 係。佢個動力係強 咗，自己覺得自己係可以比較 resilient 啲嘅。 係啊，係 啊，即係佢仍然都會有攰嘅時候，可能甚至乎做得更加多嘢添，但係佢會咁嘅情況咯。另外咧就好嘅都有四個㗎，即係嗰邊頭先阿 Chris 講嗰個咧就係關於 sales， 係升咗37%，我覺得幾緊要喎啲 sales。 一定要嘅，尤其是你譬如做啲 cold call 啊嗰啲咧，其實你如果冇呢、這個，係啊，你冇呢個咁樣樣嘅 mindset 咧，其實真係好難捱落去咯。 其實我覺得我某程度上，如果覺得正向心理學，直接 apply 應該最有效最有益，我的而且確都覺得係 sales person， 係啦，因為佢要抵受 rejection， 而繼續去做到嘅大數法則，其實呢個就係通行好多 sales 嘅一個。定律嚟噶嘛，咁而唔係佢接受好多 rejection 之後佢 quit 啊嘛，或者係 retreat 啊嘛，即係退去嘛，咁所以令到佢咁咧，就係應該要有啲。即係正向嘅諗法咯， 同埋有啲 research 講咧，即係話如果咧佢哋開心嘅係啦，即係個人正面嘅話咧，佢哋 tends to 會 set 一啲比較高嘅目標啦，係、 啊、 啦，咁變咗就係話，即係你唔會淨係甘於原地踏步啊，咁你會諗遠啲啊，諗高啲啊，咁所以其實佢另外都有啲 research 講就係話，佢可以咧增加個 productivity 嘅，係啦，增加差唔多30%左右嘅，咁呢樣嘢我都相信嘅。 仲有既然頭先 sales turnover 個 staff 嘅 turnover 減低嘅話，咁自然個 retention 就會高啦。咁都係要講真啦，即、就、係、是、你嗰間公司能夠發揮到我，個 self esteem 都提高啦。即、就、係、是、我自然都會鍾意啲留喺嗰間公司咯。同埋最後呢一個咧就係 innovation。呢、這個咧反而咧對於我覺得大部分嘅人嚟講咧，可能難去想像多少少。係300%咧，係增加多咗 innovation 嘅。 呢個係根據呢個Harvard Business Review 係啦，即係你想賴佢嘅呢單嘢， 即係話俾大家聽係唔係我哋 up 出嚟？係 啊，唔係我哋出嚟，即 係有啲難不可思議嘅300%。 係啊，你大家睇個Facebook 個圖就會見到。第一點睇咧 innovation 嗱，其實咧我會咁睇嘅，即係其實咧當一個人開心，其實佢個 possibility 係會多啲嘅諗嘢。 係， 因為其實咧，你其中一個，等我下半 part 都會講啦。Optimistic 係其中一個係需要推噶嘛。一個樂觀嘅人，其中一個最特別嘅就係佢會諗一件事係多好多可能性噶嘛。咁多可能性呢件事，其實咪同個 innovation 裏邊嘅 association 會多係、有一個好直接嘅聯繫咯。 嗱，依個咧講緊我哋個 creativity， 其實同我哋個正向心理特別有個好重要元素咧，叫 positive emotion 有關係嘅。因為如果你有情緒嚟，如果係覺得 positive emotion， 即係舉個例子 happiness 啊、joy 啊，咁呢啲都係一啲正面情緒㗎。當你有啲開心情緒，你會點啊？ 咁啊，梗係興奮啦， 係啦，興奮啲嘢，你會諗，係啦，多啲諗法啦，因為咧 psychology 咧。其中一啲正向心理學家咧就提出一樣嘢叫 Broughton and Bill， Blockton 就係擴闊得嚟咧，亦都係建構多啲唔同諗法嘅。咁、就係當佢一個正面情緒嚟嘅時候咧，佢多啲計仔個，多啲多啲 idea 手出嚟個，好澎湃個。當你興奮開心。你好想去 reach out 噶、嗯，但係調翻轉去 study 啲人咧，如果係一個 lack 啲 emotion 啦、 嗯， 譬如唔開心、嬲怒啦，你會作出咩行為啊？ 簡單就係接咯， 係啦，或者 nail down 咗噶，你會 close 咗自己 nail down 咗，你甚至如果嬲啦、恐慌嘅時候咧，你甚至淨係諗到個方法，我點樣發泄移除你嗰種恐懼、或者咧對方個障礙，你就諗到一個方法嘅啫。咁、所以講咧，個 positive emotion 咧。即係 positive psychology 提到一樣嘢咧，就係個 positive emotion 嘅培養。係 啊，一於我哋下一節翻嚟嘅時候咧、我哋講一啲實際嘅，有冇啲方法我哋可以喺機構裏面做到、或者甚至乎有啲大方向啲機構可以跟住嚟做嘅。咁我哋一於 正能量， 休息一下翻嚟之後咧， 再繼續散播正能量。 係 好。 一分鐘培訓者言。 培训成功与否，其实学员的心态真的很重要，尤其我们讲的是一些软性技巧，所以很多时候培训导师会花很多时间去调整学员的心态，希望他们在上堂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最好当然是接受培训内容，真的可以帮他们作出改变。不过世界哪有这么完美的，事实上也很难期望短短一两个钟可以改变一个人几十年累积以来的信念和想法，所以不少出色的培训导师会透过体验式学习去感染学员改变心态，但是面对比较棘手的课题或者学员的时候，有时我们都需要寻求制度上的协助，例如可以举办一些奖励计划，甚至是制度上订立少少的规条，都可以鼓励学员在行动上更加配合，能够灵活运用心态改变和政策去推动同事软硬兼施，得到的结果自然就会事半功倍了。 咁啊，第二節翻嚟咧，又係我哋企業大學堂。咁如果你咁不幸，真係冇聽到第一節嘅話，唔使擔心，我哋有正能量，係咁都肥翻俾你。因為我哋今集咧就係正，我要 正能量， 係佢係啫。好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講咗咧就係啲歷史啊，點解啊？究竟 positive psychology 係啲乜嘢？咁呢一 part 裏邊咧，我哋想講翻啊，首先我哋講一啲嘅。model 一啲嘅模式模型個方向，我哋點樣可以做到？跟住同埋機構實際上有啲咩措施可以實際落實嘅咧？咁樣，咁不如我哋講下一個個人處理先啦，先唔好上機構，因為如果自己識處理嘅時候，每一個人咁樣去做機構都已經有個氛圍喺度啦。喂，個人其實有啲咩 model 咧？ 個人如果講正向心理啦，Martin Seligman 提及一個模型啦，或者甚至佢講到一個方法嚟嘅，亦都可以透過文件了解你。在这方面有几强的就是 PERMA model、 PERMA 是啦 PERMA PERMA 是什么意思呢，都是讲五个向度、你怎样提升自己的正能量的，第一个 P 叫做 positive emotion、就是较好前我们第一个环节都提及到，如果你有正向的情感、我们想的计划就会多了的、或者我们去 reach out 也都会大了的，这个就是 positive emotion、好，第二个记不记得第二个是 第二個 E 係啊，第二個 E 就係 engagement， 全程投入。其實講緊我哋咧人生當中咧，我哋係咪全程投入 enjoy 我哋 life 咧？因為我哋好多擔心咧嚇、會唔會自己都成日都諗，哎呀慘啦，跟住唔知點啦？因為唔係嘅，其實我哋都有啲好多積極嘅嘢可以去諗下嘅、你會全程投入去諗積極啲嘅嘢咧嚇？咁、呢個就係講緊 engagement 啦、好啦，第三啦係咩啦 ？relationship 係啦 ，relationship 呢個好重要啊，其實因為 relationship 唔就係我哋同屋企人啦，同同事啦，大家都好明白嘅。如果我哋同人與人之間關係好嘅。咁你好自然咧，你個正向情緒啊，或者你會開心啲。嗱、我又調翻轉諗啊，當你唔開心嘅時候，你哋又會點啊？ 匿埋咁咯。 係啦，匿埋啦。咁、其實 happiness 咧個 study 又發覺咧，原來咧佢人際關係越多嘅咧，個 network 嗰個 support 越強嘅咧，其實佢開心啲個，因為開心嘅時候佢要同人分享啊，係咪？唔開心嘅時候佢又有 support。咁呢個無論你喺屋企或者喺企業裏面，你一班 friend 底嘅喺企業裏面、個個都好 support 你嘅時候咧，你會覺得開心啲，同埋你有正能量大啲㗎，係咪？ 咁 呢樣嘢都重要嘅，因為其實咧，即係好多時候你都會聽到就係話啊，我做咗間公司咁耐，即係點解仲唔走啊？因為哎呀，我啲同事真係好好啊，係咯，唔捨得走啊咁。即係呢樣嘢都幾 significant 嘅。 冇錯冇錯，同埋同老細關係啦。如果你同老細關係好嘅，因為我哋都知道有句説話 ，trust the company。Leave my boss 啊！你同你上司關係好嘅時候咧，你其實好自然，你會做得特別投入、起勁同埋開心。好啦，跟住咧，如果我哋講到 relationship 之後，仲記唔記得係啲咩啦 ？Meaning 啊， 係啦，就係、是、你有冇意義啦。咁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哋係咪揾到我哋強項，善用我哋強項，又我哋明白我哋做嗰樣嘢嘅目標個 impact 咧，即係個影響有幾大啦，有冇 make the difference 啦？好多時候喺企業裏邊，我哋即係啲員工有時候我做。後生嘅時候都唔知道做嚟做乜，總之老細叫你做咪做咯。你做做下，你發覺冇乜起勁嘅。但你知道原來做完之後帶出嚟個影響有幾大，點幫到個客户嘅時候咧，你又發覺你會起勁啲嘅。呢、這個就係講緊背後嗰個意義啦。 我自己都幾 buy 呢一套嘢嘅，因為之前咧即係做過啲關於 motivation 嗰啲 training 啦嘛，咁其中就即係 Daniel Pink 啦，咁我哋都講啦。 冇錯， 其中佢都會提 meaning 嘅，即係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話喂，你俾 instruction 最緊要咧就係講個 why 係啦，唔好淨係講 how 啊，講 what 啊咁，咁啊講多啲 why， 令到佢哋做每一樣嘢都知道其實啊，每一樣嘢都好有意義嘅咁。咁呢樣嘢我諗都係，我唔知邊樣影響邊個啦。咁但係都係正向心理學之一咯。 即係其實我哋知道我哋做緊嗰樣嘢係有意義、有影響力，或者 make the difference 咧，其實我哋會有個 focus 係會做得好啲嘅。啊，頭先講到 Daniel Pink 啦，另外一個喺企業裏面都好熟悉嘅人物 motivator 嚟嘅 Simon Sinek。咁佢有本書，甚至有個 talk。都好出名噶 ，Stephen Ryan 啊，嚇！當我哋同啲員工講點解，咁你會有個 motivation 俾到佢哋，嚇！咁呢個就係講 meaning 啦。好，你最後咧 ，Perma 最後一個啦，就係、是、accomplishment，即係成就感。其實我哋做做下咧，可能有陣時會 burn out 噶，會泄氣噶。但係喺我哋人生當中，或者喺企業人生當中咧，緊有啲成功感啊、成就啊、做得好嘅地方噶。但當我哋面對啲負面嘢咧，我哋就忘記咗背過去咧。我哋有陣時啲風光啊，做得好嘅地方嘅。其實我哋有陣時講 appreciation， 阿 Mills 搞前講 appreciation 啦。我哋好多時都要自己 appreciate 翻自己。其實我都有啲嘢唔錯啊，做得唔錯啊，做得好啊，或者我落力，我努力過都係啲 appreciation 或者 accomplishment 嚟噶。咁呢個 accomplishment 其實某程度上咧，都係不斷鼓勵緊自己咧向前做好啲，攞翻啲正能量。咁呢個就係 perma 啦。 我覺得咧，其實咧，呢個係唔係特別咧啲 research 或者點嘅情況？其實大家聽完之後咧，我覺得 positive psychology 俾人覺得虛嘅情況咧，就係佢包攬曬你成世人所有嘅嘢，咁你一定贏曬啦。即係嗰個情況就會係咁樣。所以咧，我成日都有咁嘅興趣。我唔知阿 Chris 有冇睇到啲 research 會係咁，但係我 so far 好似覺得少嘅，即係例如。其實應該都不需要你真的五種都完全是做到最厲害的，即係某程度上我那些是有，而我當中有一樣嘢咧，我是真的好俾心機或者做得很好的，例如即係我能夠想像到那個人咧嗰、那個嘅正向心態是會強，是因為他喜歡例如煮嘢食。跟住佢好醉心轉言煮嘢食，你雖然你就咁睇咧，呢樣嘢又唔係覺得話哇點樣幫到個世界，即係個 meaning 裏邊當然有 meaning 啦，但係冇我哋平時想象嗰種咁大啦。個 relationship 咧其實佢唔係咁直接嘅，但係當然你可以係因為你中意食我嘅嘢啊，大家，但係佢嗰個方向本來唔係咁樣噶嘛，佢唔係因為想煮嘢食，從而我要識到人啊嘛，其實佢真係中意煮嘢食，佢 engage。 我喺度諗緊咧，即係你啱啱好快 pop up in my mind 咁樣啦，就係有少少會唔會同啲性格都有少少關係？即係譬如你頭先講嗰五樣嘢未必中曬嘅，我自己一路喺度聽你講嘅時候，我一路自己都有啲反思嘅。即係對我嚟講咧，我自己咧，即係個 meaning 同埋個 accomplishment 咧係好重要嘅。即係有少少似都係講翻 Dan Pink 佢啦，咁佢都會講話係個 meaning 啊，講嗰個 mastery 啊咁。咁呢樣嘢對我嚟講好重要嘅。但係 relationship 咧，其實我感覺上是一唔係咁 significant 咗對我，係啦，咁所以就係話，即係可能未必 樣都要曬，就係、可能同即係亦都同少少性格有關啊。咁即係有啲情感型嗰啲人咧，係啦，佢哋係需要多少少 positive emotion 啊，多少少 relationship 啊咁。咁嗰啲所謂 thinker 啊嗰啲咧，咁佢哋可能就會後者啦，係咪啊？啲 meaning 啊、accomplishment 啊嗰類型會適合多少少。 所以如果係個人去做到 perma 嚟講咧，其實大家就唔需要咁擔心係。是要我喂五樣都做曬我超人，即係唔好從呢個諗法，你從呢個諗法咧，成件事就真係開咗嘅。我其實就我某程度上覺得咧，你有一樣嘢做得好咧，其實當中有兩三樣嘢係 come with 嘅。嗱，我覺得如果喺個人做到 primary 嚟講咧，其實最直接簡單嘅咧就係有一樣嘅興趣，或目標啦，我想去做。嗱，我覺得包括係。我想自己的身材好睇啲，可以。我想我健康啲，可以。我想令到我個仔可以接觸多啲唔同嘅運動。嗱，即係我意思呢個咧都係其中一個。當然你唔好逼到個仔係點樣啦，即係嗰個情況。但係有一個咁樣嘅 focus 咧，其實你已經可以做到 engage 啦。話唔定有個 meaning 喺度啦，跟住如果嗰件事做到 accomplishment 啦，其實諗下都好，可能係都幾夠。 係，所以其實我哋成日都話，即係你有個人要有啲興趣或者有啲信仰咁樣咧，即係呢樣嘢係好支持到你有一個比較正面嘅思想咁嘅。 因為咧 engagement 嗰度咧全程投入啦，中文譯翻嚟，其實揾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咧，就已經好 OK 嚇。我有陣時接到啲後生啲嘅同事，有陣時佢都喺度揾緊。引佢自己興趣嘅時候咧，某程度上可能 loss 都唔定嘅。但係當佢揾到咧，佢又發，我又發覺佢哋好投入喺工作裏邊噶。所以你點樣揾到自己興趣啦、強項啦？你沉醉於你想做嗰樣嘢 engagement，甚至 process 開住有提到就係個 flow 啦，嚇，即係嗰個心流啦。台灣譯翻嚟就係、或者我哋樂在其中啊、沉醉狀態啊、忘我境界啊咁樣譯法，咁都係講緊我哋已經進入緊一個叫做。正向心理嘅狀況嚟， 即係你中意跑步咪跑步咯。即係我覺得總揾到一樣嘢自己都中意做，呢個就已經係好緊要。即係嗰樣嘢唔需要話啊，係咪一定個 strength 啊或者乜嘢啊？即係我意思，你能夠好有邏輯性、好結構緊密咁去諗呢一樣嘢係好嘅，但係。layman 啲嘅情況，我覺得呢個就係最好嘅 application。 咁如果翻落去企業嘅 context 咧， 嗱，比如 我哋講完個人。 我都好想分享一樣嘢，唔好意思打斷咗入邊啦。我就好想其實係啊，真係好想講，即 係講 埋先。即係混亂嘅環境咧，我覺得最緊要咧揾到自己嘅目標同方向。當你揾到自己的目標方向嘅時候咧，你要 focus 咧，你就有股力啊，有股 drive 咧，去向住個目標行咧。縱然周邊環境係如何咧，無論順境逆境，只要你揾到嗰個目標咧。我就會覺得咧，依個就係一個正能量嘅， 所以個 meaning 係啦，所以就係一個有意義啦，有你 drive 啦、engage 啦，有 commitment、所以答翻阿 Fiona 頭先暫亂咗你嗰個病，唔好意思。 係啊，企業 係啦，就係、企業啦，嚇點樣引申出嚟企業啦？咁企業亦都有另外一個叫 model 啦，其實嚇、有來自一個 Fred Levin 啦，即係美國一個心理學家啦、organization 嘅 behavior。嘅學家咧，佢講師咧，佢就提出兩樣嘢嘅，就係叫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因為我哋如果係企業工作，好多時都會話間企業佢點樣提升佢強項咧，就一般講 economic capital 啦，或者一啲叫做 social capital 啦、human capital 啦，就係我哋請人嗰陣時點樣請到啲 talent 翻嚟啦。咁佢提到咧，企業點樣自勝咧，近依十年就最重要一樣嘢。psychological capital 嚇，這個叫心理本錢。因為心理本錢咧，如果間企業能夠培養到啲員工，佢面對逆境嘅時候咧，都可以好積極或者正向心理啦。咁就令到間公司咧係 differentiate with others 嘅。 咁好啱依家。係 啦，其實係好啱依家依個咁嘅環境嘅。 model 係點樣？即係大約 嗱，那個 model 佢都幾靚，我覺得改個 model， 佢稱為一個 hero。因為呢個 psychological capital 咧，佢就話會引申咧一啲 positive psychological behaviour， 特別喺企業裏面咧，就有好多呢啲正向諗法嘅時候咧，就引申啲正向行為，跟住得出咧一個正向結果。咁 hero 啦，第一個字就係 H 啦，係咩？咁就係講 hope 啦。咁但係咧，我最初聽嘅時候咧。 仲飄喎，好希望，即係點解啊？咁我呢一次過講曬 model 先，同大家分享咗個 model 先。第一個就係 hope 嚇，第二個啦，係啦 ，hero 就係 e 啦，係啦，呢個字咧就係聽落去咧有啲難，好似 advocacy 係其實講緊 self efficacy 自我效能，咁第三啦 ，r 啦就係代表 resilient。好啦，最后嗰个 O 啦，就系 optimism 啦。咁砌埋咧呢四个字啦，或者呢四个 element 咧，就系、是、一个 hero model 嚟嘅。 其实呢个咧，某程度上，好似头先阿 Fiona 所讲咧，某啲性格嘅人其实有呢几样嘢哦，即系其实系例如如果系喺我哋心理学传统里边 Big Five 啦，嗰个嘅personality profile 啦，佢喺个 neuroticism 嗰度，佢就已经有个 resilient 个，究竟你几快可以 bounce back 啊 ，rebound 翻啊，唔开心嘅时候，咁呢个就已经系其中一个。但系当然啦，我哋都唔能够即系请晒嗰批人，佢就可以应付到咁嗰啲情况。咁所以系要有啲措施，点样令到？是可以幫到的機構的其中一個方法可能是我覺得這個是機構不是特別認真做我都明白的其實就算我們自己小機構都不是容易做到是個高 setting 其實你其實聽來聽去個人又是很重要其實機構來講幫員工去做高 setting 又很重要當中黐埋頭先阿 Fiona 所講嗰個 motivation， 我覺得認真啲做呢一樣嘢咧，一來佢有 hope 啦，即係佢如果嗰樣嘢我係會想做，同埋睇到你可以幫你 build up 到你嘅 efficacy 嘛，即係你個自我效能，我真係係咪做到嗰樣嘢？我覺得可以認真啲去做呢一樣嘢。其實仲有冇其他範疇咧？ 即係冇嘅，即係 performance appraisal， 即係好大壇嘢嘅。即係我覺得有一次可以大家講一講嘅，因為我公司啱啱做嘅。 OK， 係啦。但係我成日覺得咧係呢一樣嘢係，如果你做得好咧，係學你話齋啦，即係你會俾個同事見到啊，其實我係being value 嘅，係咪啊？即係你會好認真去對待我呢件事，去幫我 set 個高，幫我 review 個 performance 啊。咁呢樣嘢都爭好遠㗎啦。即係反而，但我好感興趣咧，就係話個 resilient 係啦，即係 resilient， 我哋點樣可以喺個機構裡面？去 cultivate 嗰啲同事有咧，因為你譬如頭先講嗰幾個 elements 啊，你話 hope， 你話嗰個 advocacy 係啦，我都覺得 somehow 你都可以係可能 操作性裏邊都可以都做到下， 係啦。但係你講到 resilient 同埋嗰個即係 optimism 係啦，即係個人夠唔夠樂觀係啦。咁呢樣嘢就好性格為主。多個係我哋，譬如我哋做 training 或者做 HR 可以 manipulate 嘅嘢嚟嘅咁樣樣， 有少少拋個書包咁樣咧。Resilient 佢又講到咧，即係 Fred Lufin 就提到喺個 Hero Model 就講緊兩個 strategy 嘅，一個 strategy 咧就係 process driven， 即係你用啲咩方法去 cope with 呢個 adversity。咁好多時我哋都係講緊我哋諗啲咩方法啊，點樣？提升我哋情緒，諗多啲 ideas 啦。依個就係講緊你嘅方法 ，process driven。另外一個咧就係講 asset driven， 就係諗翻自己仲有啲咩有餘，或者仲有啲咩 strength 可以面對咧。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面對一啲逆境咧，就覺得自己冇曬能力啊，即係變咗 helpless。但其實過去可能 similar situation 咧，我哋都用咗一啲方法去處理過噶，但係我哋可能忘記咗呢啲情況，咁就諗翻有啲咩嘅 assets 啊，即係資產啊。如果中文譯翻嚟，包括可能 relationship 都係一個方法，又或者可能有啲有啲師傅喺度噶，都可以變為一啲 coach 幫到你噶。但係當我哋咧，即係有陣時唔開心，我哋就 shut down 咗，就唔會去外尋。咁呢個某程度上就係講緊我哋面對逆境 resilient 嘅時候咧，兩個策略。 我想知 process 嗰度咧，佢其實嗰個意思咧，係話俾對方聽好多方法，定係點樣咧？ 其實佢係俾自己諗下有啲咩方法可行嘅，喺個過程當中仲有啲咩策略可以做到件事咧？其實係講緊我哋啲 coping mechanism。 有冇少少似啲 problem solving 嗰啲咁？ 其實都係有少少嘅，有少少係涉及依樣嘢嘅，即係講緊你點樣去面對同埋處理嚇。咁個 access 嗰度就係講緊你有啲咩嘢咧嚇，譬如人際脈絡啦，有啲 coach 啦、師傅啦、過去啲經驗啦。 你自己啲強項啦，其實都可以解決啲問題嘅、嗯。不過我哋就一面對逆境唔開心嘅情況，嗯、我哋就即刻 shutdown 咗啦，即係刪咗啦。咁我冇諗到過去一啲咧，我哋可以draw翻嚟嘅 resources 可以用得到。 即係某程度上，如果要做呢一樣嘢嘅話，機構可能其一、嗯、就係、是、我 build 多啲呢啲唔同嘅 asset， 即係例如啦，可能。會有啲 mentorship 嘅、嗯、雖然未必人人可以做到，但係又某一批人、嗯，例如可能新人，嗯、令到佢 resilient 多啲嘅，因為佢驚佢走啊嘛 turnover， 咁、嗯、我哋可能會有呢啲， 即係有個 buddy 或者有個 mentor， 係啊，咁其實就可以加強到佢哋嘅 resilient， 因為佢揾到嘅 asset 去幫到佢，令到佢覺得我都唔係最差，即係有應該有方法可以搞掂嘅，係啦，咁同埋就我諗係即係有人提佢、嗯、有呢啲咁樣嘅途徑咯，即係呢個我諗係其中一個咯。 同埋而家多機構咧會面對一啲轉變得太快嘅環境咧，佢、嗯、會用多啲一啲叫做 agile 嘅方法咧、嗯，就係、是、講多啲 collaboration。 嗯、 即係大家之間唔同部門唔同 function 咧，點、嗯、樣去大家協同合作啊？咁、嗯、大家可能有唔同點子嘅，因為大家太過 specialize 某樣嘢嘅時候咧，當佢走埋一齊咧，反而係諗到碰撞咗好多 idea 走出嚟咧、嗯，大家互相點樣支持啊？面對逆境啊，諗方法解決咧、嗯，反而係一個出路嚟嘅。咁、 嗯、 呢個都係一個企業裏面運用 collaboration 其中一個方法。去面對 resilient 嘅情況， 仲有其實 in general 啦，呢一樣嘢或者 perma 啦，其實機構有冇啲乜嘢嘅措施或者嘅地方咧，其實可以滲到入去咧？ 我諗都可以好多範疇，即係你睇下去到個層面有幾闊啦，即係點樣為之包攬咗個正向心理學啦咁。即係簡單嚟講，譬如頭先我哋講嗰啲employee engagement 啊，即係點樣去令到啲員工更加容易投入同埋更加 engage 喺間公司度啦、嗯，即係有啲小嘅福利啊，大家去下旅行啊，行下山啊，係啦、啊，即係等啲人可以 build 到個 network 啊嘛，係啦，咁呢一樣嘢我覺得其實即係次其一啦，咁樣樣 呢度就加強到 relationship 啦， 係。 增加到個 positive emotion 啦、嗯，係咪？即係呢幾樣嘢都好直接透過 engagement 可能係會、嗯、做到呢一樣嘢嘅。仲有一樣咧，講開 engagement 咧，其實咧可以係幫啲同事 build second career 嘅。其實喺歐洲係有咁樣去做。除咗一本書係已經叫 second career 啦，其實佢嗰個嘅理念咧就係我透過 engagement survey 唔係 engagement activities。去幫同事佢本身嘅興趣，擺翻喺公司同佢 develop。 係 嗱，意思就即係話咧，你中意煮嘢食咩？我喺公司嗰度有個機制，有興趣煮嘢食嘅或者整甜品嘅人聚埋一齊， 係 跟住令到佢可以透過公司嘅 resources 去 develop 佢呢個 second career。係其實呢一樣嘢係針對咗咧佢少少嘅 strength 嘅，即係話個 strength 除咗用喺 work。未必完全 OK， 其實佢總之用到個 strength 喺其他地方，佢就有嗰、那個即係 positive 嘅 emotion。 係 咁所以就係咁樣係其中一個方法咯。透過 我諗到咧、我以前公司咧都有類似你嗰種方法嘅，係啦，即係譬如我哋有啲 interest group 嘅 ，and then 咧呢班人咧，譬如學你話齋中意煮嘢食啦咁樣樣，咁佢哋就會咧唔單止聚埋自己煮嘢食咁簡單，而係佢哋咧仲會去做啲 charity。 Okay, 即係煮完啲嘢食，譬如拎去啲老人中心啊，我去派啊，咁 at the same time 就加多個 meaning 喺入邊， 係啦，即係令佢覺得哇，其實我中意煮嘢食，唔係中意煮嘢食咁簡單嘅，係咪啊？即係我可以交到朋友，見到個 network， 仲有我見到我做啲嘢咧係好有意義嘅，咁所以咧。係啦，諗翻轉頭，其實都呢樣嘢都幾好。 同埋我覺得重要喎，講真咧。在工作上面我哋係咁叫佢揾 meaning 啊俾心機啊其實都真係唔易嘅。你仲要睇下我哋仲未講 positive leadership 添 返。 可能揾但係再我又有機會再講。 好。 即係都未必幫到佢囉。反而係一啲浪工作嘅一啲嘅情況之下呢唔係工作。佢揾到返晒啲 meaning 啊、positive emotion 啊佢仍然歸功於公司㗎嘛。 所以而家好多企業我都做緊呢就係、是、對個 social 個 responsibility 啦、甚至佢已經變為有啲機構我見到呢更加前衛就變咗一個 social enterprise。佢點樣去幫其他一啲社群。將個 focus 呢因為 Positive Psychology 講到樣嘢呢個焦點唔係放棄自己因為你越放棄自己呢 你覺得越窄嘅，覺得自己個 misery 更加強嘅，就放喺人哋身上。喺個過程當中咧，反而覺得咧，我幫到人，我見到對方可能比我更加不幸喎，有可能啦，有啲就反而會覺得，咦，我仲好喎，原來我仲有 power 喎。又或者喺個過程當中，佢見到對方原來都咁自力更生咧，佢反而攞到個 strength。咁呢個咧就正正講到正向心理學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我點樣。Altruism 即係幫其他人將個焦點放喺人哋身上咧、可能更加幫到自己。 所以你話 set up 嗰啲義工團啊、social enterprise 點樣幫佢哋啊？即係呢一紮嘅，我哋統稱透過 engagement activities 去做啦。呢度係做到啦。仲有冇其他咧？即係 同埋一點，我覺得一定要提嗰啲，因為我哋咧叫企業大學堂啊。我見到啲機構咧，中意而家面對疫情啦，都好強調做 training 嘅。咁佢哋可能係唔係用classroom 啦，而係用 webinar 啦 ，online 啦。但係佢哋覺得咧提到一樣嘢，因為有 training 就 motivate 緊啲同事。特別啲 topic 啦，我相信可能大家都有做過 change management 啦，嚇點樣面對逆境呢啲啦。佢哋又想咧藉著呢個環境更加 educate 啲同事咧點係啦，就 positive emotion 啦，散發正能量啊，或者喺呢段時間度計咯、度橋咯，點樣解決問題咯？甚至咧企業好似我而家戴緊呢個咧，就係點樣做口罩，就係配合咧唔同嘅部門啊，一齊諗唔同嘅方法，點樣將啲口罩方面發送俾咧有需嘅人手上啦。咁呢啲都係正能量嚟嘅。 係啊，同埋我諗大家都能夠想像到，即係好多針對某一啲嘅群體，去 build up 幫佢 build up 嗰個 relationship， 冇錯。 即係例如就係嗰啲 internship 啊，俾人照顧佢 buddy 啊 ，mentorship 啊，而係有目的嘅。即係例如新人配一個嗰啲 experience， 或者真係直接啲講，大家覺得佢。海鮮嘅老海鮮嘅真係，因為佢有時係就係講翻自己喺公司有幾叻，佢反而攞翻個 motivation， 係 啲 storytelling 係嘛？ 而對翻個新人去講咧，其實唔單止係照顧新人，呢、這個有幫到 retention， 亦幫到嗰個同事就覺得 motivated 多啲咯。 因為佢哋講一啲故事，即係我忘記初心，即係唔好忘記初心啊！我當初入嚟嘅時候仲有團伙啊，講下講下佢自己都即係 recall 翻 internalize 翻啊，咁咁樣嘢都會有幫助。 所以你話個 mentorship 咧，其實係針對嗰一批人，係其中一個倒轉嘅。 即係揾啲藝人做班長咁咯。 其實唔係就係嗰批人㗎，我覺得我都好受用㗎。我對住啲年青同事咧，發覺原來 你都係嗰批人。 我哋咪就咁爆咗。年青同事。因為佢哋啲 IT 嗰啲 skill 好強，有啲計咧，佢哋就我發覺有陣時同佢嚟 work 咧，又俾一啲 chemistry， 俾一啲火花俾我， 所以可以係個 reverse 嘅一個咁樣嘅叫 mentorship 咁樣 啫啦，係啦係啦， 都可以幫到，甚至乎林俊威提一提啦，即係talent management 啦，唔需要淨係揾佢 improvement area 啊，點樣用佢個 strength 啊，幫佢 build up 一啲叫做 next level network， 有目標 好緊要要幫助嘅。 所以咧，sorry， 我即係要偷多幾秒鐘嘅啫， 即 係好啦，係啦， 即係香港人唔好放棄， 冇錯， 我哋仲有正能量嘅， 係 啦， 真係臨終都俾你正能量翻一下， 唔係最緊要喺度呢一個，最緊要個目標，我覺得好緊要， 證明佢真係正能量， 真係唔好放棄， 量勁嘅， 係啦，望住前面唔好放棄， 係啦，同埋互相扶持呢樣嘢係好緊要嘅。 大家就咁樣啦，我哋喺我哋嘅 Facebook 裏面啦，大家可以睇到頭先嗰幅圖對機構有咩影響啦，同埋可能阿 Chris 都俾翻 有條 link 啊，係啊，關於 Martin Seligman 有裏邊頭先所講嘅嘢，甚至 assessment 咧， 係啦， 都可以喺個做，我哋都喺個 Facebook 嗰條 link 嗰度，你都可以睇到。同埋喂，大家如果有啲乜嘢嘅問題想詢問啊，奇難雜症啊，或者有啲乜嘢題目係興趣啊，隨時喺留言嗰度咧就。打俾佢哋話俾我哋知，咁我哋除咗解答，你就可以啊攞你嘅題目，下次就成為下一集嘅主題啦。 冇錯，諗得咁辛苦， 係嘛 ？OK， 好啦，咁我哋今日就係咁多先，咁啊，再見， 拜拜，拜拜。